哦，嘎子，头浪去新疆在五里五路，到有些农村把我们两家的帮忙帮他打下在木 块，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闺女没办法嘛去嫁，大概有个他去嫁树皮，有个考了在心里想，新疆真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水去，新疆是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算啥名堂呢？真的。 所以喽。这个是不正呀，咱们不要讲别啊，金姑娘也不舒服个，金姑娘个礼服叫大礼服，里头多后头窄， 哎，一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金姑娘个衬衫在别个胸口都要八硬不比挺的哟，咋家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衣里下当双车放个炸糕一样， 弄到不搞三个呗？ 哎，你看这三个呗， 对，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 里头一块是棒棒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棒棒硬的，虽然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棒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既然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拿根领结。 哎， 姐姐，硬劲抽筋， 哎呦， 抽的金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体质啊，吃苦头没了啦。 啥劲哦，头筋难了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独收哎， 那么要独收哎了。 头筋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 样？哎，恭喜。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吧？ 哎 哟，搿是苦杀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围是最后 来的了。 哎，新郎官，哎呀，恭喜啊！ 哦哟， 哎，那好， 要票出来的啦， 那不票不出来呢？ 但是侬取得办了一个五克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后，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那么票得快点。 哦哟，新郎官恭喜啊！ 哦哟，恭喜 恭喜！ 哦哟，新郎官， 哦， 这个也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抹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太要去管伊了。 嗯， 新闺女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这里滚鱼个，没适合个像养蜂路一样个。 呀，哪能养蜂路？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闺女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既然不戴嘛，要一着啥，还是银三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闺女的人啊，三姑娘变戏法一样， 哎， 魔力家一样。 哎，到这个变戏法的吧，又到有四套了都啊。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也不弄错，就当新闺女，俺是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这倒是也弄错。 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姑娘没到。热天困了，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困了，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来些，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暖热的一个呀？ 不来瑞呀，咱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这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要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真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热点的，我再弄到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脚炉了哎，那个从新娘子的呀，一般是拿出西货。 嗯， 搞了新姑娘，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的，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金姑娘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带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那俺没干好人了。伊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 哎， 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个，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前宾相、旁宾相。 不， 没前宾相的。有的呀， 咱人家结婚辰光搓到电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电冰箱，这个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地呀，一毛地个地，那么要叫人电冰箱。 一姓地哦， 哎， 电冰箱， 另外一个旁冰箱， 旁冰箱我晓得个姓旁叫旁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我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我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新相貌 啊，俺们来了啦，俺们来了啊， 哎，你是家里的 啊？ 那么证婚人 啥子？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哪年？ 证婚人都是家里 啊，就是我是。啊 婚人， 那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们， 我们都家老人， 我们是家老人， 来来，仔细一些， 来帮， 男女宾下迎新郎新娘，这边。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要别人来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证婚。那么别人说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 得到 自然，别人干起来。别人是农大家的财爱，那么 别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鄙人 还有这个 鄙人 啊，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 啊，家老人之事， 家老人之事， 哎， 我们要 一个镜头， 哎， 这个，啊，这个，哎呀，哈，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体体良心，我分家零是眼睛拉是拉到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年是不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到来做家老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地头啊，各种老八洋地头，哪里消费强，还生意到什么上头再中。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只，10000洋钿可以买到3只。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沓沓子就带来四担物事啊，要么趁早来三两地买，来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两 两两两 两两两两两两 啊、喂，侬哪能买洋金头上去了？ 不是，我是在买洋金头，那眼睛拿我拉上来 了。哦，那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冰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点小个迎风，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上头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结个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一阵，夜头灯火火子，那么外头落头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你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瓶地都差不多的，你一搞掉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掉了是个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在吃锁子。 啥都不听，还是同事的。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们后闸。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呦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嘛。 毕竟今朝子我是来发火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带带你爱金姑啊！ 来金姑， 来金姑，来金姑，来金姑，来金姑， 来 原来没你来帮侬呀！ 啊，我不来了。我来，我也进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爷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岁的， 哎呦， 我侪不答应。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闭心的。像老头子媳妇，我都闭心。伊老实讲，就是闭子心，也没人要的。 哦，辛辛苦苦 啊。那么那李玉宝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杨一样，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只专家嘛，再是要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全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啊，那你的英语也是三笑英语 啊？那这个两年算这个唐伯虎了，天下了。 也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那侬也像天下了？ 我天下不像嘛，门下是不两个。 啊，史莱姆比门中下来哈。 那么。 你就包地方两身吃块好，那边看看你气没多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水流还或者四个桃子头，中间一个小弟弟。一两身吃块好，样样么子在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热食品啊，那么寿司啊，我个旗袍，我个服装，一通通在等我预备好了。你良心交关好， 哎哎， 那么你才等我预备好嘛，我也对才预备好。 哎，从侬对啊，预备啥 么 子？预备啥 么子？那我没对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才最好了，公墓我才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 哎呦， 亡下来那才是你的 命。哎假子，哎，诸位啊，今朝小区大戏之喜啊，承蒙诸位亲友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这个人情遗钞没有250万，西装没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了35万，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拿来吃喜酒啥人送花来想的什么东西解释解释啊？ 啊，有嘛有 哎。今朝个酒席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行钿一桌，一场馆子嘛用出580万，首府乡地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排头赚两个铜钿，现在弄出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只单刀位啊！哎，来，给大家来， 来刚刚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想了。我现在我应该低下我想的，对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 力。你能到路过干啥嘞？ 那么好的咚四圈。虽然我用这脚拐咚的， 我从东过来的， 但是其实嘛，脚拐推 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那么小菜嘛， 去逛， 那么。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一人就要怪用人，我那玩意我 不晓得呢，我那要过头噻， 过了不在地方去呢，嘟嘟， 阿爸的， 嘟嘟有脸，我那个， 皮，哦好嘞，还要皮嘞， 欢迎我的生涯。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的，搿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啊？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条了，耶！盐蛋壳会长，耶！一碉堡， 几点？ 一天不把礼节一定要把。 哦，一天不把礼节一定要把。 蛋壳回首，一定要把。呀，一定要把。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蛋壳回首，一定要把。 我听是蛋壳回首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拉来。 哎，搿么前头不要走。 伊拨我们，我定起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不拨我，我真过 哟，当心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脱自家办动地。 哎呀，搿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为此闲话听不懂，侬想事体出吧？ 葛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 哎， 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当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 哎， 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跟到跟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嗯，原来这样， 耶， 也是来一无锡么两本事， 耶，一无锡要啥么了？ 他们叫一无锡啊。 哦，因为是两本事呢， 两个本事，帮我们叫本事 啊。 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也因为是两本事， 耶， 也有了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啥么？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斤了。 哦， 五只汤包就七手斤。 那七手斤？ 那银一只七手呀。也有了汤包年纪， 耶， 也再来成就两克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个。 又有了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耶？ 两两碗啥么子？两两碗。 四碗。 哎，搿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碗么？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 哎， 也是我杨庄先生， 哎， 也是汤米两两碗， 哎， 还是蛮好听。 侬还四碗好了。 也是我杨庄先生， 哎， 也是汤米四碗。 哎呀，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哟，耳毛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嗓蛮好听。 原来这， 耶， 也有了炒米粉送油丝的那阵， 耶， 也做了亲戚们两两卡。 哦， 也有嘞， 耶， 也有嘞，也做了牛屎上网打的呀。 哦， 也做了小龙门的两卡。 耶， 也有了把谷米两两卡们送油丝的那阵。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锡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杜老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有不来的不？ 对的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来着？ 哦，哎，哎呀，上有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林台上行走呢。 是啥个林台上行？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庆祝啊！ 哎，好的，谢谢。 哎，找台子，我出来。 好，不要紧，没 关系。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那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现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哦，现在侬随便，侬跟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哎呦，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了？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量，海量，海量。 哦呦，我老李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啥？ 哦呦，我老李一代。 哦。 杨氏来两杨什么两天都两在。 呀。 杨牛四王头当牛四要改人事。 哎。 现在来通江三块街道，现在不包了江道的，现在来从头干了火，现上通西风狗也在路外地么街道说来偷你了浪江。哎呦我长嘞，现在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路块头？ 哪里个路块头？ 今年收了谁能路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月正收的。沿对开路块头一张， 哎， 沿三公里啊， 哎， 沿长隆市场， 几的啊？ 后来沿高头一张， 收收清扫，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是沿高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高头去会把那小菜自个打来， 啊，蛮好。 我有了后来， 哎， 沿后来个小弟弟一张，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那个有得搞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富起来，等当富的， 有什么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 先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的，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外遇了， 啥外遇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兄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今日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好，呀，三十五两。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 没有吃不要走先了。 看啥子？喂，爹爹侬稍微文明点好吧。 粉身地嘛，宁波当官 啊，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两 个人。这是你关系的哎，粉身。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将没来了。 是呀。 这下您身体好不啦？ 还好 啊。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部。 那个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我是个连的。 不不不。 哎 呀， 哎 呀， 哎呀，我是个连。 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眨，我是哪能不来嘞？ 你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昨日啦，我每日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清清气，是不啦？ 我是侬在爱听是伐？这个用不着给杀个蹭蹭去了是 吧？是呀，你都没来了。 那要搞笑的。 今天阿宝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大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在旁边了。 那么在啥弄口？是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个。开开窗了。 哈，有数有数了。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曲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女的，还是吃男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吃女，不吃男。 哎。 有种么吃男，不吃女。 哎。 有种么男不吃女，还不吃个。 哎，别个，我欢喜吃呢，我从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的一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概姓是上雕好像。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那么我等海亮了 去，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好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倒走嘞。 豆子好，倒走啊？ 哎， 那么搿样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嘛？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在西边来外围，娘啊娘桃死鬼王杰路，儿的娘身体虚死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红太师爷恩遇殿下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人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若娟。世人一到江海边，千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的是何时好？秋香，我就刻上的家他的啊，不今天为路写情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